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。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请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想。 把你放在手上，合起了手掌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。不求地久天长，只求在身旁，累了醉倒温柔乡，静静的翻唱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请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想。 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，有太多的烦恼要忘， 烦恼要忘。 海中飘荡着你那旧时的模样，一回头发现早已踏出了红尘万丈。 把你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 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